人物拉泪，为你唱歌美国的歌，歌声粗糙像活泼的保留面，我们躺在咕噜下哭起了泪儿，这心让我们